就是膝关节炎，平时上下楼下蹲什么的都特别费劲儿，所以来的时候就说了，我别的要求啊没有，就把我这个膝盖治个七七八八的就行了。结果呢，他来治疗了四五次以后，不仅是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这个腿呀能打弯了，而且他特别兴奋地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他发现自己晚上睡觉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嗯， 这以前吧，一个晚上折腾个六七回，现在呢，减少到一两回，甚至有一天呢，一觉睡到大天亮，没有起夜。 哦， 啊，还有咱们成都的一名患者，最困扰他的问题呢，就是老慢支，大家知道，总得咳呀。嗓子眼里总是卡着痰，所以这位朋友呢，他就想把这个老慢支啊治一治，止止咳，化化痰。结果呢，用生物场治疗仪治了三次，不仅仅是咳嗽缓解了，痰呢减少了，他发现自个儿啊那个眩晕就没有再发作了。 嗯， 而且血压呢还平稳地降了下来。那像这样的事儿每天都在发生，那么这个生物疗法，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给大伙儿呢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嗯，确实能达到多病同治了。 是啊，所以最近呢我一直跟大家说，大伙儿是时候去改变一下自己的治病方式了。现在有了生物场治疗仪这么好的治病方式，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那大家就一定要牢牢把握机会。而且我跟大伙儿交个底，最近许多三甲医院呢，也包括咱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这个项目的投资方啊，也都给我打电话。 嗯， 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呢，就是想让我尽快的结束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这个活动。 哦， 不然呢，人家花大价钱引进了，我这儿呢却在全国各地搞免费治疗，确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 所以呢，现在能帮大伙儿争取多长的时间给大伙儿免费治疗呢？这个我也说不准。而且据我所知啊，已经有很多三甲医院的康复科、理疗科把生物场治疗仪的单次治疗收费提高到了两三百块钱了。 哦， 所以你免费的来治一次，就相当于给自个儿省了两三百块钱。 嗯， 啊，这个全新的生物疗法，尤其是对一体多病的患者，优势特别的明显。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一样，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这身上啊，大大小小的毛病，那么一个器官组织病了，用一种药，你全身上上下下这么多器官组织，你得吃多少药才够啊？ 没错，之前我们也采访过很多的老年朋友，那他们的药啊，都是一吃一大把。 嗯 啊，他们也说啊，什么这个药啊是哪个医院的专家给我开的啊，那个药呢是哪个教授给我开的。 嗯， 而且啊，什么时间吃啊，要吃什么药都要记在这个小本子上，这一天都得吃药。 是，老年人呢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他不记他就搞糊涂了呀。所以我们说用药过多以什么为标准啊？有人说了，我吃两片药，吃两种药，算不算用药过多呢？我跟大伙儿讲啊，每天吃五种药以上，那对身体的伤害，那就达到了一个极限了。你这么些个药你吃进去了，伤了肝肾，咱不说，还有可能就是药药治病。 什么叫药药治病啊？哦， 啊，以前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他先是有高血压，那么一直在吃降压药。后来呢，他因为尿频、尿急，上医院去查查吧，又查出来前列腺了。 那大夫呢又给他开了一些治疗这个病的药，结果吃了没几天吧，他又发现自个儿总头晕，眼前呢一阵一阵的黑，就又来问我了。哎，他说，徐大夫啊，我该不会是有什么斑块了，或者是血栓之类的东西堵血管了吧，不然我怎么眼前总是黑呀？那仔细的询问之后，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了。 嗯， 这位朋友是他这个降压药和他治疗前列腺的药一起服用，这两种药和在一起产生了副作用。 有副作用 啊？你听糊涂了。 嗯 嗯，我跟你讲啊，这两种药呢，一个管循环系统的，一个管泌尿系统的，那他们俩怎么就扯上关系了呢？其实这位朋友他吃的这种治前列腺增生的药，本身这个药它就具有一定的降压作用，那么他再一用降压药，那他的血压就过低了，那这样呢就造成了体位性的低血压。 嗯， 所以呢他就出现了头晕、眼前发黑等等一些症状。其实在咱们这些老同志的生活当中，像这样的临床案例有很多，加上咱们很多的老同志啊，对这类型那个类型的药分不清楚，西药的名字也记不住，所以即使是负责任的大夫，他能够问上一嘴，你现在还在吃什么药啊？有的时候你也很难回答出来。有的时候我就会问这位朋友，那您现在吃着什么药呢？他会告诉我，降压药、止疼药。那这药叫什么名字呢？支支吾吾，即便这个药他吃了三年五年了，他都说不出来。为什么呢？咱这个年纪大的人呢，记性不好了。所以有人就会跟我讲，那徐主任，我吃的那个就是红盒子的啊，里头就是那个黄药片啊，是圆的或者是长的白药片。你这么一说，不瞒你说，我真的是迷糊。我迷糊，你跟大夫说，那大夫不是跟我一样他也迷糊吗？所以药跟药，药药治病的问题它就出现了。 嗯， 所以啊，大伙儿如果身上有着多种疾病，你正在吃多种药，你那个药盒子别扔啊！你看病的时候，你去找大夫的时候啊，老同志，您会手机拍照片的，您把您的这些药盒子拍张照片搁手机里，你带给大夫看。您不会手机拍照片的，没事，您把这些所有的正在吃的药的药盒子您都带上给大夫看，您就可以让大夫在给你开药的过程当中来避免这些个情况。那当然有些医生呢，他是专科医生，那么专科医生他跟全科医生不一样，他可能对别的科的用药他不太了解，那怎么办呢？所以您最好找个全科的医生来把把关，或者呢让我们大夫帮您看看什么药您在这儿吃着那就吃重复了，有些没必要的能不吃的您就不用再吃了，咱们尽量的减少用药的种类，咱们降低药物对身体的伤害。 嗯，是的，如果大家有任何用药方面的疑问，您呢都可以来寻求帮助，我们的徐主任也会热心的帮大家来解答。 嗯，当然呢，我更加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儿能做出更加聪明的选择。 嗯， 因为生物场治疗仪虽然呢，针对一种疾病，这个调理呢，要有针对性的不同的方案啊，但是呢，在调理一种疾病的同时，其实呢，有的时候其他的症状也能顺带调理。 嗯， 哎，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刚才那位又有高血压又有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他的血压就稳定下来了。 嗯， 然后呢他那个尿频 尿急的次数也减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生物场治疗仪它所释放出来的生物场能达到12厘米左右的覆盖，深度也能深到12厘米左右。那这个覆盖它能够修复激活所有的病变细胞。所以呀，你像刚才这个高血压和前列腺，它主要治疗的是高血压。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让他把治疗仪的主机抱在怀里。那目的呢，就是在治疗高血压的同时，让生物场覆盖到他的前列腺的部位。那么他用上之后，这第一，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生物场的脉冲可以将他血管当中的垃圾给他瓦解，给他代谢出去。然后呢，这台治疗仪释放出来的高地磁场可以修复这个病人血管的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那这样血液呢就是纯净的，血管呢就是通透的，血压呢自然它也就是平稳的。那我们再说为什么高血压的病人血压能够下降多少呢？能够下降10到20毫米汞柱。这个原因呢就在这儿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原因。那么第二个，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病症啊说简单点，实际上就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导致的。炎症导致了细胞代谢紊乱，使前列腺这个腺体出现了肥大或者呢是增生。那么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远红外线可以起到消炎、杀菌、消肿的作用。那么患者的炎症减轻了，消肿了，排尿呢自然它就顺畅了，就不会出现尿不出尿啊，或者是排完尿滴滴答答的现象。那咱们说前列腺增生的事儿没了，那连肾的生理功能也会慢慢的恢复。所以大家来看呢，生物场治疗仪的方式，那咱们靠着生物场12厘米左右的覆盖作用于全身，那它就对一体多病患者的优势就特别明显了。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在生物场治疗仪临床试验的阶段，这个为一个退休的女教授做过治疗。这位女教授呢，她是典型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我跟大伙儿说啊，她身上有多少病呢？我得给大伙儿数数啊，大伙儿可以自个儿帮着数啊。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过、有糖尿病、膝关节有骨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失眠啊。这些个呢就是已经确诊的啊，确诊的病。还有很多的小症状，比如说出虚汗啊，这个喝口水或者吃点饭，这是正常的，人得喝水吃饭呢，然后后背就全都湿透了。平时怕热，但是一吹风或者是出完汗之后，接着他又怕冷。出门他不能坐公交车。我们说为什么呀？说一上那个公交车，那窗户都关着，整个车就封闭了。他一看车里乌泱泱的那么些个人，他就觉着胸口憋闷，这就上不来气儿了。而且呢，恐怕也因为是退休之后啊，他的这个心理啊有了落差了啊，原先在单位人家多尊重他呀，回到家除了老伴就是孩子了，对不对？所以心里有落差，不太习惯，再加上这一身的病，那就有一些轻度的抑郁了。这一来呢，他就掉眼泪了，伤心了。所以大家看，我光是把他的这些问题简单的说了一下，就说了这么一大堆。所以这位教授呢，一年四季药没断过啊，国产的、进口的、膏药、针剂、喷剂 啊，各种各样的药轮番上阵呢。即使就是这样，还免不了隔三差五的上医院去住上几天，就这么大把大把的吃药，吃了差不离有个一年半吧，他的家里人就发现他不太对劲儿了。 哪不对劲儿啊？ 就是觉得他那个眼光，那个眼神有点呆呆的。 嗯， 仔细的观察呢，这才看出来，他这个眼睛啊，好像正不过来，那眼珠子斜视。眼珠子上下左右动起来吧，不像别人啊，你人走到这儿，刷看到这儿，前面的人走那边去，刷能看到那边，他特别的迟钝。那在这儿我呢多唠叨一句，我们临床上把这种现象叫做眼球运动障碍，这个呢也是共济失调的一种表现。一般咱们老同志出现这种情况，咱们的小脑，咱们的神经多半呢是出现病变了。 嗯， 那这个就得赶紧上医院去检查。但是患者的家人不懂啊，就看看患者好像也没别的什么反常的反应啊，就决定要不就再观察观察。结果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就发现这个女教授啊，哎，记性越来越差，有的时候连自个儿上一顿吃什么他都想不起来。这不有一天呢，他自个儿在家把家里收拾了，抬头一看点儿，哎呦，十点多了啊，十点多我还没吃药呢。 嗯， 赶紧把自己的药匣子就拿出来了，把那个降压的、降糖的、抗凝的、止咳的等等一堆药给吃了。刚吃完呢，就觉得胃里啊翻江倒海，头晕目眩，浑身的汗就跟下雨一样。幸好呢，他在清醒的最后一刻给儿子的电话打通了，这下子儿子喊了车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抢救过来之后，医生就说这个患者是服药剂量过大引发的药物中毒。 哦， 得，这个患者这才想起来自个儿早上八点多那个药已经吃过一遍了，但是他忘了十点多又吃了一遍。后来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之后，这才发现这个女教授啊，别看那么有文化，但是她已经是中度的脑萎缩患者了。 脑萎缩了 啊？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那这得说她的病啊。第一个，他那个血压冠心病的问题一直就拖着没有解决。 嗯， 这就影响到了脑供血呀。啊，你说你养个花，你不浇水它还不得枯萎吗？啊，你这脑组织要是长期得不到血氧的顺畅的供应，自然脑细胞也得萎缩呀。这第二个就是这女教授她那个药吃的太多了。咱们说药啊，不仅仅是伤肝伤肾，很多的药物尤其是阿类药物啊，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为治他的失眠吃的一些安定啊，为了缓解啊膝关节疼痛吃的一些止疼药啊，对脑中枢神经的伤害那都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呢药吃多了就加速了他的脑萎缩的进程。那么咱们这个研究当中啊也发现，就是长期患有老慢病的人，脑萎缩的进程就会比正常人提前 30%。 那么我们的患者除了受到身体上本身疾病的影响，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药物的伤害了。 嗯， 那经过这么一折腾一闹呢，他又不敢吃药了。 哦， 又怕又多吃了。 那怎么办呢？ 那后来就被推荐做了咱们的临床。 嗯， 他的血压血糖有了明显的回落，而且他自己觉得呀，胸前的憋闷感消失了，能喘上气儿来了，他就不再出虚汗，而且咳出了发黄的浓痰，嗓子眼就清亮了，睡眠质量明显的提高，不用吃安眠药 也能睡个四五个小时。他的咳嗽明显减轻，心绞痛也不怎么发作，而且膝关节的疼痛僵硬感得到了缓解。再加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给他用上了生物场音乐疗法。这不，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治理病情，那心情明显的好转。 嗯， 这不他的性格就开朗了不少。后来呢，他再也没有哭过，血压血糖很稳定，冠状动脉的淤堵下降到了 25% 左右。而且他做了核磁共振啊，检查他这个脑组织也明显的充盈了起来，记忆力呢，这也有了明显的恢复。所以大家看呢，原先这么多问题同时解决了他的这么些个问题，而且他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徐主任呢，这脑萎缩这个病可逆吗？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病能好吗？啊，很多大夫都说，这个病啊，你得上了，你只能控制，不能再恢复了。其实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但是后来我们在实验的时候发现，人的脑组织受损以后，很多脑细胞其实它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并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脑细胞死了，而只是它停止了运动。所以呀，如果能够把这部分休眠的脑细胞给它修复激活，那脑萎缩的症状就能够逆转。但是问题也来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修复来激活呢？这个在临床上我们当时也是一筹莫展。后来直到我们到了巴马这个神奇的长寿村，那一切呀就豁然开朗了。当时我们在跟那个巴马的长寿老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们不仅仅是干活的时候他们的动作利索，这些老人全然没有那种老态龙钟之相，而且他们的记忆力非常好。比如当时有一位104岁的老同志，无论他说起什么事儿，不像别的老同志只能说大概多久多久啊，多久多久以前，他能够特别清晰地跟你说出年份和时间点。比如他回忆起他妹妹的大儿子夭折的那天，他就跟我们说，1926年腊月初十那天我刚打完猪草回来，我妹妹就叫我说大娃出事儿了。然后呢，他就把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包括细节都叙述的特别清楚。要知道当时距离那件事儿的发生已经过了70多年了。但是他全都记得。在巴马呀，这样的长寿老人不胜枚举。没事儿的时候，那些个老人呢就三五成群的坐在一起，要么呢就晒着太阳讲述那些旧事儿，要么呢就坐在一起打打牌。大家伙儿想想，90多岁100多岁的老人坐在那儿打牌，人家的头脑得多健康。那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记忆力如此的超群呢？后来呀，我们研究发现，他们的脑组织的萎缩进程比普通人延缓了近乎30年。那么通过实践，我们就发现这个全得益于巴马长寿村的高地磁。所以我们复制模拟了巴马的高地磁，并且用脑电图做出检测，发现 0.3 高兹以上的磁场就已经能对脑细胞起到刺激按摩的作用了。在 0.4 以上高兹的磁场环境中，休眠状态的脑细胞开始做低频运动，而在 0.5 以上的磁场环境中， 人的细胞就会开始活跃，恢复正常的运动。因而呢，我们就复制了巴马高地磁的生物场治疗仪，那么它能够逆转脑萎缩，对所有单个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咱们要改变一种治疗方式，这个呢也是一种健康方式。所以啊，大伙儿有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后遗症啊、静脉曲张、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关节炎、胃病、前列腺炎、慢性支气管炎，还有这个失眠、糖尿病，哦，还有眼病等等这些个病的这些朋友，能去咱们当地临时服务站的，你就去免费体会一下这种健康方式，你看它到底好不好？趁着现在还不用大伙儿花一分钱呢。不过呢，过一阵子你想再做也行，花钱去做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徐主任，那说到这个12条经络哈，我在这儿有一个疑问啊，徐主任，这12条经络都是哪12条？他们又对应的是这个12时辰当中的哪一个时辰呢？ 哎，赵迪，你别急啊，咱们今天慢慢说。 好，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寅时了。寅时啊，有肺病的人反应尤为强烈。 哦，是怎么样一个反应呢？ 剧咳呀。啊，哮喘也发作了，或者是发烧啊。 嗯， 那为什么咳嗽的人在寅时这个时间段，他咳得最最剧烈呢？因为排毒动作已经走到肺， 啊， 不应用止咳药，就到这个时候你要咳嗽，你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吃止咳药，哎，以免抑制废物的排除。那么这个时辰呢，应该是深度的睡眠啊。另外呢，这个时候中医号脉也是最准的时候。 嗯， 咱们可以看看你的脉硬不硬。 哦， 脉硬呢，哎，40岁以上的人就要考虑你的血压，高血压的问题了。 嗯， 20-30岁的人呢，如果脉紧的话呢，可能啊，你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太大，有的时候呢可能呢有焦虑症啊，又紧又硬的脉就叫做弦脉。 嗯， 那么如果是弦脉的话，那还要考虑你是不是有高血脂或者是动脉硬化了。 哦， 哎，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寅时。 嗯，那寅时过后呢，就是5到7点了。那徐主任，这个时间是什么时辰呢？ 对，你问得非常好。每一个时辰2小时，五到七点钟的时候呢，是卯时。 卯时， 对， 哦， 卯时呢是咱们的大肠值班。 嗯， 这个时候啊，大肠就开始排毒了，人呢就要上厕所了，去大便了。 哦， 这个时候大便是一天当中啊最顺其自然的时候。 嗯， 不需要你去刻意的控制，它自然而然的就在这个时辰当中进行。还有一点，中医上讲肺与大肠相表里。 嗯， 那如果说咱的大肠出了问题了，也就是这个大便便秘了，出了问题了， 那要是治疗的话，就得从肺上找原因。 哦， 还有呢，在卯时和酉时这两个时辰，按理来说是阴阳平衡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有一些有阳虚和阴虚的病人，在这两个时候呢，他就出现问题了。比如有的人天刚亮，他就拉肚子。 哦， 啊，卯时会拉肚子，这个就叫做五更泻。 嗯， 就是阳虚的表现。那平时的饮食呢，咱们就要适当的补充，改善啊怕寒体质的一些食物呢，就要补充上去。 哦， 比如说这个羊肉，热性的啊，核桃、黑豆、栗子啊。与此同时呢，在煲汤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放一些胡椒。炒菜的时候呢，适当的放点辣椒、生姜，这些呢都有利于驱寒保暖。要是这个阳补上来了，阳和阴平衡了，那么就不拉肚子了。 嗯，那接下来就是七点到九点了。 对呀，这个时候你想干什么呀？ 这个时候应该都是起床、洗漱、该吃饭了吧？ 对呀，早上七到九点，胃经当令。 哦， 你该吃饭了，胃当班了啊，胃呢就开始活跃，所以呢，人在七点吃早饭，它最最容易消化。 嗯， 疗病的人呢，最好呢早点吃，在六点半前吃早饭。 哦， 养生的人呢，在七点半前吃早饭。 嗯， 要是不吃早餐的人，就应该改变习惯，啊，你即便是以前不吃的，你怎么着你拖到九点了甚至十点了，你吃点都比不吃好。 嗯啊，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讲解。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哎，你辛苦了哈。 有什么问题您说。 我今年82了。 啊，老姐 姐。我主要是糖尿病有30多年了。 哦。 他血糖啊一直居高不下。 啊。 这个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啊。 就是什么呢，我现在最痛苦的就是什么呢，这肛肠黏膜脱垂。老像大便吧不畅通 啊， 他那肛肠老下坠， 啊，拖到外头来了吗？ 这不出来就来肛腔里头。 那你就堵着你的大便了，你就大便就便秘出不来了。 啊，对对对对， 是不是？ 完了老像有大便似的。 嗯， 所以这个哎呀太遭罪了。 那我再问问你，您这个便秘你吃过泻药吗？ 我吃过那什么。那个芦荟胶囊， 嗯， 还有那个麻仁润潮丸， 嗯嗯嗯， 嗯，完了是吃了以后吧， 嗯， 他就拉稀，完了他也不，就拉稀也不是这么痛快的， 嗯嗯 嗯，所以我一合计，我寻思，请那个徐主任帮帮我， 啊， 看看有什么还更好的办法， 啊， 我那个尿夜尿吧还多， 啊，夜尿也多。嗯， 另外那夜尿啊，这色儿特别重，就像那咖啡色似的。 嗯嗯嗯。 嗯，他是哎呀，完了有时候便的时候吧， 嗯， 也就是外阴都吃的，就是折的很啊。 嗯嗯 嗯，就是尿里头有，还是有糖。 嗯，那我问问舌苔什么颜色呀？ 舌苔呀，有点发红。 啊，舌苔发红，那身上比较热，对不对啊？ 对 啊。 另外那肛门吧， 啊， 有的时候吧， 啊， 它变得费劲呢，啊。 嗯。 有时候用那个戴上手套抠。 嗯嗯。 哎，这时候啊，哎呀，那里头老热了。 嗯嗯嗯。 大便完了以后吧， 嗯， 就是疼，拿上肛肠检查，说是黏膜脱垂。 嗯嗯。 堵塞那个肛腔。 嗯嗯。 前后左右。 嗯， 另外还有溃疡面。 还有溃疡面。 啊， 如果肛门这儿有问题的话， 那说明您的肝也不是最好啊。肝主筋，那你身上有没有哪儿疼啊？ 哎呀，那腰疼 啊， 腿走不了道了 啊，腿疼、腰疼啊。 不，那徐主任呢？ 嗯， 这个我也想，我听那个这生物那个治疗仪吧 啊， 挺好，反应都非常好。 这个治疗仪它都是换人不换机器，这个做完那个做，那个做完这个做，它都挨着来的呀。而且根据您这个情况呢，第一，咱这个年纪啊，老姐姐，咱这个年纪咱老了，是不是啊？ 是 啊，第一是老了，老是老细胞啊，老器官呢、啊，对不对？而且咱有一身的病，你这糖尿病就说明你的脾胃、你的肾、你的肺它都有问题，你还有骨关节的病症，说明您的肝也有问题，包括你这个肠黏膜的这个脱垂啊， 对， 都在肛门这儿，肛门这儿的问题跟肝又沾上边了啊，咱吃点中药试一试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治疗，领上一张卡，您可以免费的给您治疗十次，但是现在您必须得去做，您不做您怎么知道对你的这个病症呢？你如果说您这个血糖它这个指标都能下来的话，血糖也好，胃肠功能也好，你这个几十年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它也解决了，对不对？你这个大肠黏膜脱垂有溃疡，这不就有炎症吗？您这个炎症你用生物场治疗仪你做一做的话，你这个溃疡面的这个地方修复了，细胞修复了，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远红外不光是增强你的胃肠道的蠕动，解决你胃肠道的血液循环，它也解决你全身的微循环。 哎呀， 那、那您这个情况呢，如果您想吃点药，我也给您开一个方子。 哎呀，那太好了、 但是吃这个药呢，你手里现在的中药就得停啊。 对对对， 这是专门给你调理你那个肠道脱垂的这个问题的。 好，太好了。 给你开点中药，石膏35克，知母15克，枳实12克，大白10克，青皮12克，生地25克，麦冬25克，原参25克，粳米40克，炙草14克，大腐皮10克，就这个，号一下脉，合适的话、就抓个几副中药。然后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哎，好。哎呀，主任太好了，谢谢。 我希望在你这儿，你用完以后，我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好吗？ 哎，那太好了，徐主任。 好， 谢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 哎，太好了，徐主任。 哎， 谢谢啊。 我能帮到你，我就高兴了。不用谢。 哎，好，再见，徐主任。 哎，好，再见。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你好啊，叔叔，你多大年纪啦？ 我今年63岁了。 啊，已经做过生物场治疗仪的是吗？ 对 啊，那今天啊也很荣幸哈、现在徐主任就在我身边，咱们就把您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我吧是怎么事呢、我一体多病了 啊。 首先来说呢，我得的心梗 啊， 2002年的时候送过一次医院 啊， 差点没走了 啊啊， 因为那个医院抢救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当我醒过来的时候，那个鼻子卡的氧气管呢，我才明白过来。完了后来呢，这个去年11月份我又住过一次院。我还有什么静脉曲张？还有颈椎病。睡眠也不好，做梦、哪天都有梦啊。但是呢，我听到那个您那个介绍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时候呢，我就感到我有希望了。 感觉到有希望。 对。 我是第一个报的名，第一批做的。 我动作可真够快的。 我听你广播好长时间了。 啊。 那个我先做的颈椎。 啊。 我本来打算光做颈椎了。 啊。 后来那个头一天做颈椎做的时候，这颈椎我在没做之前，那个脖子是僵硬僵硬的。 僵硬的。 我一转头吧，这里边嘎啦嘎啦直响。 嗯。 后来我做的那个脖梗子就不紧了。 啊、哦，不紧，松弛了。 啊、不紧了，我就很高兴。 啊。 完了，后来不但不紧了，我做第二天的时候做完了，我那个脖子一晃一动，它不嘎了了。 啊。 嗯，它有时候它紧的时候，我拿手揉吧揉吧，它里边咯楞咯楞直响。现在那个我也揉不着了， 啊、 没有了。 啊，就能咯楞咯楞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啊，就没有了。 啊。 哎，这是一个就是看到的希望哈。 啊。 另外呢，我有个什么呢、啊？就是，俺家有个人体秤，你想一想那。家用个台人体秤，那小的不带一点，跟地下放的都高一点哈。 嗯。 有时候称车体重，我一抬腿，不管抬哪个腿，一抬腿，只要是我抬起一条腿，我就要倒；抬起一条腿，我就要倒。 啊，就是。 也不知道坐你们这个生物厂车道一坐的哈、现在两条腿都能抬起来，而且也不倒啊。 人平衡了， 他也不倒。 嗯。 抬左腿，他也不倒。 啊。 哎呀， 自己没想到的事儿。 完了呢，我在睡眠吧。我跟你这么讲，365天，我几乎是每天都有梦， 啊， 而且大部分的梦还都能记住。 啊，你还能记住？ 这10天呢，我一天都不做梦，就是没有梦， 没有 梦，睡到天亮， 一宿睡到天亮， 一宿睡到天亮。哎呀，你太好了， 太好了，觉得， 真好， 嗯， 您是我们的福星啊，您和您的团队呢，给我们患者带来了这个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 啊， 我代表全体患者呢，感谢。你们真好啊，真好、 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人呢身上的病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呢这个病是越来越多是不是啊、 嗯、 病越来越多呢咱随着这个病多呢吃药也越多 对、 啊、那你现在做的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对你这些个病症您说您这个骨病也不过就这么做了一做跟平常正常的你到医院里去做的理疗好像没多大区别但是他为什么一下子有这么好的效果？睡眠，这个是神经系统。你就这么做一做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么些系统怎么都会这个病症好转呢？而且很神奇，对不对呀、啊？那就说明这台仪器它确确实实能够让咱们老百姓好病。 哎，我还有一个神奇病，我没有跟你说，我刚想起来哈。 啊，您说。 你说我现在那个嗅觉哈，这鼻子。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 哦、 就是从小就看不到、 啊、 连光我都看不到 啊 就彻底失明 啊 我的鼻子吧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好使 啊 但后几十年吧就那个嗅觉就差了就你的那个资料一做的哈、 啊、 你说这鼻子现在吧我现在就在我们家里待着开窗户外边那杂草味花草味、 嗯、 我都能嗅到 都能闻得到鼻子好像特别敏感了 啊，鼻子好像特别敏感 啊，这就说明您的肺部的功能好了。 哎呀，真感谢徐主任，感谢你们团队呀、 啊， 太好了，这个东西研究的真好。 好，哎呀，你这个也不容易，你爱人也不容易啊，一直 爱人是健全人， 啊。爱人倒是健康的是吧？那你太幸福了。因为呢，您是盲人也不容易啊，家里呢主要靠你爱人现在在工作，我这儿呢。送你10次的治疗， 真不好意思 啊！ 谢谢徐主任， 你跟你们院长去说，说我说的啊，送你10次。你接下来呢，你要说你改善你的静脉曲张的话，几次下来静脉曲张，它就能缓解。 嗯，谢谢徐主任，再谢谢 啊！我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吗？ 嗯，好， 哎。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好，谢谢徐主任啊！ 哎，不客气，哎，好， 再见 。 那生物场治疗仪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我叫马金田，76岁的，我是一个属于三高人群中的一个分子。血压高，血糖高，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腔子，这些都疾病困扰了我吧。我吃过，开始最早吃复方降压片， 后来吃苯胱酸，现在改成了那个什么的带心酮，这些药你吃了之后呢，血压都没有明显的好转，你吃多了能控制住，吃少了就不能那啥了。由于长期吃药之后呢，引起的肾病突发了，尿频尿急，一晚上就都起五六次，白天呢就没瘦，走出行的时候呢就不敢喝水，怕那个什么怕尿，等经过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之后呢，现在呢我觉得呢我这个尿频尿急和那个尿不尽这个呢有明显的好转了。我原先就每天呢都需要用卫生巾，现在呢就是不用了，你基本上能控制到4到5个小时一次，这就是明显的好转。这样的话呢血压呢也那个明显的降低了，血压原先是180到200，现在控制到呢140到120之间， 真不错， 这控制特别好。低压呢始终在那个80左右，现在控制 真挺好。 血糖呢也是也有明显的好转，原先血糖呢17-18，现在呢今天早上我量的是9.1，我就觉得这个呢对我身体来说呢，就是在那个什么少量用药的情况下，这么高的改善呢，对我来说心里的那啥，原先整天被这些疾病所困扰，出门先寻思哎呀尿不尿的问题，血压高不高的问题，还有这个腿现在好，还是我的这个腿关节老年性关节炎，这个现在经过治疗之后呢，腿现在特别灵活，走路啊上楼啊一点不费劲的，这样的话呢对整个人的就是身体状态呢都有，原先晚上睡不着觉失眠，总是被这些疾病所困扰，现在呢基本上一天能保证在一个晚上的正常的睡眠时间，这样呢对整个人的精神头啊或者什么的都不一样了，原先属于是萎靡不振，现在呢属于精神焕发。 我朱洪江75，我这是去年11月呢，经过朋友介绍，我用了这个治疗以后啊，我原来肩膀疼，现在以前不敢动，现在敢动了，现在都敢抬一下了。 就说就是这个肩周炎，就不敢动了哈。 对， 然后就是用咱治疗仪，现在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 对， 还有咱们其他方面呢，就是 其他的腰风湿，坐了也有好转。 啊，有风湿啊。 但是我见到呢，就是坚持能治好，你不坚持做一次两次的没有效果。 那现在就是除了咱们这个胳膊这一块得到改善了，这个风湿这一块 风湿也改善 啊，也改善了。 对， 嗯，之前是不是也挺遭罪的这个风湿病啊？ 遭罪了，一到冬天上楼走路都不行， 是不是啊？啊， 我以前吃药吃中东片，买1000片一月的吃完。 然后之前那个风湿那个时候，咱们那个有什么症状啊？ 就疼的不能走， 就都不能走道了，疼的。 对对对，我那时候说话说的话长了，我在长春打工。 啊。 在长春打工，我得贴这个风湿，贴这个风的，这膏药贴的话呢，一坐浑身，你说你软的，你 味儿可大了， 味儿可大了。就这样，从那96年以后，我到现在，完了疼我就痛。 那这边呢，朱主也希望咱们就通过治疗仪啊，咱们就是坚持使用的过程当中，改善你现在这个除了这个咱们现在自身上的一些疾病之外呢，然后咱们通过治疗仪，咱们再提高免疫力，然后咱们让身体棒棒的， 对， 真正达到咱们治疗仪的一个目标，就身心健康，行不行？ 行， 啊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

经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